唱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和明天戏迷乐的下半段，我们请您欣赏7月3号本周二我们刚刚录制的剧场实况，李艳艳、焦敬阁、张凯主演的京剧《阎锡娇》当中闹院的几个片段。从7月2号开始，中国戏曲学院纪念首任校长田汉先生诞辰120周年系列演出在长安大戏院举行。7月3号为观众奉上的第二场演出就是《阎锡娇》，由闹院、沙溪、活捉三个部分组成，艺术指导孙玉敏、王小菊、寇春华三位老艺术家。李艳艳和剧本整理池俊对传统本子做了一些适度的整理调整，因为时长的关系，闹院稍作精简和修改，沙溪完全按照传统的演法表演，活捉也很有看点，融合了昆剧演法，这个结尾可称是爆尾。李艳艳扮演的阎锡娇戏份很重，全程彩敲表演。李艳艳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有思考的京剧教师和演员，在舞台实践、教学成果和理论建树上都颇有成绩。那么今天我们先来听闹院一折的几段实况。闹院这一折的前情是郓城县书吏宋江为其妾阎锡娇盖下乌龙院供其生活。宋江的徒弟张文远好沾花惹草，与阎锡娇相识，而阎锡娇也爱张文远之风流年少，与他私通。闹院开始的部分是阎锡娇、张文远在乌龙院幽会的情节，您能从录音当中听得出阎锡娇对张文远的情意缱绻。好，下面就请您欣赏我们刚刚录制的京剧《阎锡娇》片段。阎锡娇由李艳艳扮演，张文远由焦敬阁扮演，司古、董欣、京胡、赵宇。 大姐，开门来呀！ 是少来问候 啊、哦！衙中事忙啊， 真是。 那也就难怪了，我还等你把我给忘了呢。 哎呀呀呀呀！我是怎能忘得了大姐你呀、啊？ 我也说呢。 大姐收纳活物吗？ 红绣花鞋。 是哪个穿的呀？ 给我妈做的。 哎呀呀，妈妈偌大年纪怎能穿着红绣花鞋呀？ 你哪知道啊，今儿个十四，明儿个十五、是我妈的寿诞之期、做双鞋给她老人家上寿摆样子的。 哎呀，不是大姐提起，我倒忘怀了啊。日次明日我是离道，我人不到啊。 哎，什么礼到不到的都不要紧、你怎么能不来呢？ 哎，日次我是离。我人也到啊， 这不结了吗？ 啊，大姐，你可晓得我的来意呀？ 哟，你有什么来意？我哪知道啊？ 哎呀呀呀！我是晓得大姐你是知道的。 你来了就是时候啊。 啊， 我呀我不耐烦。 如此告辞了。 回来 啊， 做什么？ 既然大姐不耐烦不耐听，我就不要再次打搅啊。 瞧你，瞧你这忙劲儿的，你容我搁下活儿还来不及吗？ 是啊，大姐，我有两句要紧的话儿要对大姐你演讲啊。 真的吗？ 是啊， 咱们楼上去说。 是， 正是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三郎、 大姐 来呀， 来 阎锡娇、张文远二人幽会，而此时宋江也恰好打算到乌龙院消遣。长街之上，听到邻居闲谈讥讽，怀着疑虑之心来到乌龙院，请听宋江的这段四平调。宋江由张凯扮演。 我不免到乌龙院中走走。看那前面走的张文渊，后面跟随宋公明，师徒二人同走一条道路，叫我等好笑啊！ 请了， 你们讲些什么？ 我等不曾讲些什么，不过是闲谈而已。宋大爷，吃杯茶再走吧。 改日再会，改日再会。 好事。 哎呀，此旨。他们明明言道，前面走的张文渊，后面跟随宋公明。莫非张文渊这个奴才也到乌龙院中走？有道是：是非照照应，不信自然悟。 宋江来到乌龙院，发现青天白日大门紧闭，更生疑虑。阎锡娇赶紧将张文远藏在母亲的房中，然后开门与宋江周旋，一方面要搪塞宋江，另一方面又对宋江很厌恶，希望能赶紧将他赶走。二人的言语对话内涵丰富，针锋相对。您想，同样的交谈内容，阎锡娇对于张文远和对于宋江的态度语气是完全不同的，这一段展现了京剧念的魅力。阎锡娇由李艳艳扮演，宋江由张凯扮演。 娇 怎么了？宋大爷今儿个进的院来，这么东张西望的，难道说这乌龙院中还藏了什么歹人不成吗？ 不是的，往日宋大爷进的院来，这地也糟了，皇儿们也挂了，今日宋大爷进的院来，你来看，这地也不曾糟，皇儿们也不曾挂，看你慌里慌张，边见边死，成过什么样儿啊？ 啊，您说往日您来，这地也扫了，花也挂了，今儿个您来，这地也没扫，花也没挂，是不是啊？ 嗯。 告诉您说吧，起根儿啊，我就没打算遵家您来嘛。 哎呀呀，是啊，他不晓得我来，若是晓得我来，早就收拾干净了。大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哟，我哪儿不是了？ 你宋大爷进的院来，连个座位都无有，你倒先坐下了。请慢你宋大爷，小看你宋大爷，哼，岂有此理啊。 哈，一根筷子吃藕，他挑了眼儿了。我说宋大爷，想这乌龙院乃是您的银钱所造，椅子也有，凳子也有，你不会自个儿搬一把坐下吗？你又不是那三岁两岁的小孩子，难道说还叫我搂着你，抱着你？来吧，这儿坐会儿嘛，干嘛呀？这么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讨厌劲儿的，赌多久啊？ 哎呀呀，是啊。两只乌龙院乃是我宋江银钱所盖，有的是座位，我自己不会坐下，难道还要叫他来？哎呀呀，那也不像话呀，只好自己坐下。大姐你好啊。 没灾没病的干嘛不好啊？ 哦，我也好啊。 谁问你了？ 不是的，我问了大姐，大姐少不得又来问我，我一通讲了，免得大姐你劳力啊。 哼，我才没那么大功夫呢。 大姐你手拿壶， 你问这个？你的帽子？ 分明是只下爱尊师是本人的帽子呢。 知道你还问？ 与哪一个穿的？ 给我妈做的。 哦，盲儿娘偌大年纪还穿着红绣花鞋？ 今儿个十四，明儿个十五，是我妈的生日。 哦， 做双鞋给他老人家上寿的。 哎呀呀，不是大贼提起，我倒忘怀了。明日衙中是忙，只怕我的李道人不能到了啊。 对了，只要你呀、李到了就得了，你这个人呢，到不到的，我们可不敢当啊。 哦，如此是来，我的李道人也到，这李道人也到， 随你的便吧。 大姐，就问你一双巧手，今日我倒要瞻仰瞻仰啊。 嗨，粗针大麻线的没什么可看的。 一定要看。 你别看了，没什么可看的。 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呐。 一定要看。 那么你等着。 哦。 给你看。 拿来。 哎呦，好脏的手啊。 哎呀呀。连日抄写磨卷未曾尽收，无妨。 呵，真干净。 拿来。 一定要看呐。 一定要看。 好，那么给你看。 拿来。大姐，这就是你的本事了。方才被人要看，你嫌我的手脏，我是眼旁尽收。如今你将鞋丢在地下，难道就不怕脏了吗？啊，请把你宋大爷，想看你宋大爷，哼，不看了。 哼，里边赶车，他翻了。宋大爷。常言说得好，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踏。说来说去呀，这个东西早晚是要坏的。您不是要瞧吗？好，那给您瞧，给瞧，给瞧，瞧瞧我们做得好不好啊？ 呵呵。洗手净指甲，坐下泥里踏，这个东西它总是要坏的呀。好啊。 呵，你还知道好歹呢。 人生天地之间也有不知好歹的道理呀。 哪儿好哪儿好啊。 花儿好。 哦，花儿好。 燕儿好。 哦，燕儿好。 羊儿们也好，这叫做好好好。 都好，难道说就没有一点褒贬吗？ 这褒贬嘛，他的言辞不对呀。 既知颜色不对，你就不该来。瞧，哎呀，这颜色不对了呀！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艳艳、张凯主演的京剧《阎锡娇》片段。阎锡娇当然希望宋江赶紧离去，而宋江却要表示猜一猜阎锡娇的心事。下面的戏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请您明天同一时间戏迷乐的下半时段再继续欣赏李艳艳、张凯、焦敬阁的表演。戏迷乐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为您带来的广播剧场。 爱心的线。